ChinesePod.com. 又在聊天啊，怎么这么多数字，还有这些话，是中文吗？ 爷爷，这都是网络语言，现在大家在网上都用这些。 是你们自己瞎编的吧？ 不是，这些都是有道理的，很多是谐音，比如说哦，是我的意思，稀饭就是喜欢。您看我这里写的藕稀饭就是我喜欢。 哦，是这个意思，我还以为是你吃稀饭不消化藕出来了。那这个酱子是什么？ 这样子，爷爷您看，除了这些，这里还有一些是数字谐音，比如88694。 我看不懂，谁平时说话用这些？ 886是再见的意思，英文的谐音，94是就是。 哟，这里还有英文字母呢。MMGG 是什么？还有 PMP。 是妹妹、哥哥，这些都来自拼音，不过一般指的就是女孩、男孩。这个 PMP 是拍马屁。 网上真是什么奇怪的东西都有，有话直说嘛。 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东西，您不懂。 我真的是不懂。哎，看，有人跟你说520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没什么意思。